问怎么游，琴弦打开亦无心奏，我现在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我语包，心中空虚了，衣襟泪痕湿透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含心曲在奏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含心曲在奏。 也许某天

候都在哭泣，幸福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，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 时间呢，跟朋友唱 K 的时候，有点到这一首歌，还在感叹说，当时唱火了几首歌的蔡敏佑，怎么后来就没有在内地听到什么声响了呢？后来才知道呢，他在发行了第三张个人专辑之后就入伍服役了。哪怕出来之后呢，有一些作品，包括这个影视作品啊，内地的朋友对他的关注度好像就真的少了很多。那歌坛又能有几个像那英这样子的常青树呢？对，我接下来放他的歌了，来到那英的11000公里，这是李思松作曲，林夕作词，收录在他的一张经典专辑《干脆》当中。 雨滴会变成咖啡，种子会开出玫瑰，等不到天黑，化成一天灰。理性是一种迂回，离别是为了体会寂寞的滋味，不是没人

些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 每个人呢都容易去想太多，不管是工作的时候呢还是谈恋爱的时候，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让自己放放空，就把一切看得简单一点，事情呢也许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的。这是来自于李玖哲的想太多。接下来换一个风格啊，要放松一下吗？所以呢要放一首充满魔性的减压神曲，这是九月奇迹的踩踩踩。很直接的歌词，然后很欢快的形式，我想一定会吸引到大批的广场舞的爱好者吧。 蹦蹦蹦蹦蹦，我们踩呀踩，砰砰砰砰砰，一起踩呀踩，脚下的路快来踩呀踩，路边的野花 气，通通都拆掉，太多的烦恼全部都拆走，快乐的节奏我们拆起来， 有没有跟着他动起来？这来自于九月奇迹的《踩踩踩》，这首歌是他们组合的主唱王小海的一个灵光闪现啊。他觉得现代社会人群的这个亚健康问题呢非常严重，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帮助大众来减轻压力还有困扰，就特别定制了以舞代唱的这首《踩踩踩》，很用心编排的舞，不仅很活泼而且很有趣，最重要的是容易学，再加上很轻快的节奏，我想在广场舞的音乐选择当中又可以把它加进去了。接下来听高峰《大中国》。 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呀，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。 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么多

落在我那坑坑洞洞的心底。我爱你如泣，泪水总是每分每秒的要主题。 这首《韩语》呢，是齐秦的《丝路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在很多人看来啊，这一张专辑应该才是齐秦音乐风格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吧。在那个时候的齐秦呢，可能不再很迷茫了，他可能也已经慢慢的厌倦了所谓的清冷孤寂的这种形象，而且还褪去了一些狂野，变得更加的柔情似水了。不知道你会喜欢野狼派的他，还是像这样的他。继续来听江美琪哦，这首歌叫做《东京铁塔的幸福》。 还记得那个忧郁的下午，我们用红笔圈起的东京地图，说好一起追逐偶像剧的旅途，当作这份爱最好的礼物。

不想回头，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。 爱与哀愁，童安格用独特的韵味是诠释了这样的一首歌曲，非常的动听。他的这一张专辑也有很高的评价哦，当时。可是现在呢，再次的拿出这一张专辑，时间就已经证明了，这就是一张很成功的精品。希望小军在节目当中给你播放到的很多的歌曲，都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打磨，希望都是动听的、好听的、你喜欢的。最后一首歌，郭靖的《在树上唱歌》，轻快的节奏，希望能够伴随在路上的你喽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今天节目就这样啦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。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。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的心情没了。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。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，当树上还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。不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。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被晒得红彤彤。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的穿 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，不怕爱你有多苦，灵魂亦不顾。对你太在乎， 没什么抱负， 只想这心花不会枯。我要你在乎，